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赛艇是奥运会传统比赛项目之一，赛艇呢是由一名或多名桨手呢坐在赛艇上背向赛艇前进，那么呢他运用其肌肉的力量通过桨和桨架简单的杠杆作用呢进行划水。在1928年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泰晤士河上举行了首次校际的赛艇比赛，这被视为现代赛艇运动的起源。1892年国际赛艇联合会在意大利成立，那么今年的世界大学生赛艇比赛呢将在上海举行。好，那么了解详情，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1984年以来，国际大学生联合会在欧洲举办了14次世界大学生赛艇的锦标赛，今年第15届将在中国的上海举行 The World University Rowing Championship。 那么这里面呢出现了几个单词，第一个呢是赛艇这个词哈，注意一下这个单词叫 Rowing，R-O-W-I-N-G， 我们学过这个词 row 哈，那么特别呢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学过这个划桨划船这个词，用这个 row 啊，在儿歌里面会碰到，它的拼写的是 R-O-W， 但今天呢这个赛艇的锦标赛后面加上这个 ING 的形式哈， Rowing Championship， 那么合到一起呢 The World University Rowing Championship has been held in Europe 14 times，在欧洲呢已经办了差不多14次了 since 1984， 从呢1984年 by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s， now the 15th is being staged in Shanghai， 第15届哈将在呢上海进行举办。这里面这个举办呢它没有用呢第一句的这个 hold 这个词，而用呢这个 stage 这个词呢我们讲过 stage 呢它作为名词啊表示舞台，同时啊也可以表示呢举办的意思。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这个比赛的规模哈有多大，来自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选手呢将参加今年的活动，使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这里面哈一些关键的词，500个哈没有问题， about 500参与者啊叫 participant， 这词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哈，动词呢是 participate P-A-T-E， 表示名词呢这个参与的这个行动呢叫 participation P-A-T-I-O-N， 表示参与者哈叫 participant P-A-R-T-I-C-I-P-A-N-T 哈，作为名词表示说参与的人。所以说呢通过我们今天哈一个简单的总结，大家知道这个词 participate 它有两个名词形式，一个呢是 participation， 一个呢表示人的participant。 From 25 countries and regions 25个国家和地区呢 including America, UK, Germany and Australia will compete in this year's event， 在今年的比赛当中进行了竞争哈，进行比赛用的是这个 compete， 我们学过这次 compete 比赛竞争哈，它呢可以指体育比赛的竞争，也可以指呢商业活动的这个竞争哈。 Making it the largest ever in its history 哈，有史以来哈最大的哈一次比赛。在上海举办的赛艇比赛的这个主办单位是谁啊，是上海交通大学哈，负责呢组织该活动，并于呢 今年的8月10日哈到13日呢，在青浦区的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上海交通大学英文翻译很简单，就汉语拼音 wi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responsible for the organizing. The event will take place. 将会发生，用一个 take place。那么这个词朵表示发生了，它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件的发生，用这个 take place。同学们会问啊，还有一个发生叫 happen, H-A-P-P-E-N 哈，也表示发生。这两个发生呢，翻译成汉语啊，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在英文里面呢，这两个词组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如果说一个重大的事件哈，我们会用到这个 take place， 或者呢这个事件呢有一定的预期啊，在什么什么时候发生哈，比如说像这个比赛呀、像这个奥运会呀哈等等一些会议的话呢，那么它是一个有安排的发生的，用这个 take place。 那么另外呢，它的这个规模呀或者意义呢会更大一些。而这个 happen 这个词呢，它表示说一个偶发的这个事件的一个发生，用这个 happen。 或者呢还有一个词叫 occur， O-C-C-U-R 哈，也表示发生哈，它也表示说那种偶然的非常不重要的一件事情的发生哈，用这个词 occur 哈和 happen 都可以的。 From August 10 to 13th at Shanghai Water Sports Center in Qingpu District， 主办方的哈负责人他对这个比赛的一个看法。那么上海交通大学的副校长哈，同时也是说这个活动的一个组委会的主席哈，张安生表示呢，在国际上呢，赛艇呢是大学生非常喜欢的一个体育项目，特别呢是在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大学，比如说像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但是呢在我们中国呢，这个比赛呢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体育项目。张安生 Vice President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President of the Event Organizing Committee， 他有两个 title 职位哈，一个呢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副校长哈 Vice President， 同时呢也是说组委会的一个 President， 一个主席哈 Organizing Committee said rowing is a popular game i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在国际大学当中非常的受欢迎， including Yale， 学过这个耶鲁大学哈 Yale， Harvard， 哈佛大学， and Oxford， 牛津， but it's still new in China，但是呢在中国啊，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体育项目。但是啊，他说上海交通大学呢拥有啊比较高水平的赛艇选手哈，其中一些呢是在国家和国际比赛当中参加过比赛的一些职业的运动员。好，那么看看这一段的翻译。 Rowing is also one sport wher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has a high level competitor，上海交通大学有非常高水平的我们说竞争的选手哈，叫做 competitor。 刚才我们讲一个是叫 compete， 表示竞争，这里面呢 competitor C-U-M-P-E-T-I-T-O-R 它表示说竞争的人哈，或者说呢竞争的对手哈。所以说今天这一个单词哈，那么它可以衍生出来它的名词哈，同时它的名词呢还有两个形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词的 participate 啊，那么叫 participant 和 participation。 同样呢 compete 竞争，它呢有 competitor 哈，竞争的对手，那么同样也有 competition 竞争哈，这个名词表示说一个竞争的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说呢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学习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 full of competition， 充满了竞争，那么可以用这个 competition 这个词来表示。 some of whom are professional athletes， 其中的一些呢是非常职业的一些运动员哈 professional 哈，有的时候呢用这个 PRO 表示说一个职业的意思啊，很多的一些产品哈，它是一个比如说职业的装配哈，比如说像一些球拍啊，发烧友的一些设备啊，它会用这个 pro 这个词哈，什么什么它是一个 pro 系列哈，那么证明说这个产品呢它的级别还是很高的。但是呢说全的话呢是professional 哈 athletes 运动员 who compete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vent， 在这个全国和国际的比赛当中哈参加过哈相应的比赛，所以说呢他们还是一个 high level competitor 哈，高水平的运动员。中国大学体育联合会主席呢薛燕青说啊，中国的大学在培养运动员方面呢应该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哈。我们知道呢在国际上呢很多的顶尖运动员他本身呢就是一名学生哈，同时啊在 比赛当中仍然可以拿到哈，比如说很多的金牌哈，一堆银牌。薛燕青 President of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Sports of China， 那么中国大学体育联合会哈，叫做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Sports of China sai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playing a bigger role in cultivating athletes。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叫 playa role in something, play a role in something, 表示呢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呢 a bigger role。 那么说一个积极的作用呢，我们可以说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something, 这个 role 呢前面可以带形容词来可以呢丰富这个词的意思，play 什么什么一个 role in something。 而这里面呢它发挥的作用呢体现在培养运动员方面。那么培养啊，同学们会想这个词 training 哎，是可以的培养哈。但是今天我们用了一个词叫 cultivate cultivate 哈，但是呢受到前面这个 in 介词的影响呢，后面是 cultivating 哈，把这个 cultivate 动词变成它的动名词的形式和 cultivating athletes。 那么这个词啊，它比这个 train 呢更加的具体一些哈，它表示一个培养，因为呢 cultivate 它原来的意思呢是指农民哈，在这个土地上进行耕耘，所以呢这 cultivate 表示一个充满了汗水哈，充满了艰辛的一个过程，而这个 train 呢只是一个培养哈，它没有那种从小到大的那么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哈，所以同学们记住这个是 cultivate 哈，培养。那么他说啊，运动员在大学阶段处于运动的顶峰时期，许多优秀的运动员事实上呢也是大学生。Athletes are usually in their peak。好，这里面学到一个词顶峰 ,P-E-A-K, 哈，它原来的意思呢是指山的哈最高的这么一个点哈，叫 peak。In their peak, 表示说呢他们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这个 peak, 这个词 P-E-A-K 呢不仅仅表示山峰，也表示一个物体啊或一个东西或一个表格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曲线图，那么说它的一个最高值，那么可以用这个词 peak。有的时候呢我们买机票的时候，在节假日的时候，这个机票的价格呢是最贵的，那么会用这个叫 peak rate, P-E-A-K, 后面这个 R-A-T-E, peak rate。那么如果说淡季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叫 off peak, 前面加上一个 O-F-F, off peak rate。所以说大家呢能够熟练的使用这个 peak 这个词呢，让自己的表达更加的丰富一些。When they are at college student age,And many outstanding athletes, 杰出的运动员 outstanding athletes, 他就可以用其他的词表示 excellent 也行，但是呢这个词更好一些，因为呢我们知道 stand 是站那儿 out, 能够出来能够站出来，哎，表示一个人从一堆人里面能够站出来的话呢，那么表示说你肯定有一定的特殊的才能，能够让别人能够识别出来。那么把这个 out 放到前面，同时呢在这个 stand 后面加上 ing 哈，变成 outstanding, 变成了形容词的一个词性，表示说优秀的杰出的意思。那么 outstanding athletes are actually also university students, 同时也是大学生。他进一步呢补充说呢，如果运动员整天在进行体育训练，他们越来越难脱颖而出，因为啊他们必须呢既擅长运动又有知识和能力来对付比赛中的各种挑战，因此呢大学在未来的运动员培养上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Meanwhile, 同时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athletes to stand out in the world today, 很难能够脱颖而出了。 If, 条件句，如果 they merely practice sports all day long, 每天只运动的话，不进行智力方面的培训，很难能够脱颖而出，因为现在的体育比赛呢不仅仅需要呢这个体力的一个保证，同时呢需要很高的一个智商，同时呢像一些集体项目呢情商也非常重要，像我们说篮球足球大家的配合，那么配合呢大家首先要有一定的默契，这种默契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熟练 怨的一个过程，更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学反应，而这种化学反应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取决于一个人的一个认知的能力哈。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情商，我们说 EQ、IQ 对运动员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He added, they have to be both good at sport, have intelligence, 有这个智商哈 ,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 啊，两个词 ,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 一个是智力，一个是知识，能 to cope with, 能够适应呢 different kinds of challenges, 能够适应呢不同的一个挑战，好，有没有一个 cope with in the competition, therefore, university will be expected to bear responsibility, 能够承担起一个责任，好，这个 bear, B-E-A-R, 我们说承担责任呢还可以用这个 take,responsibility, 还可以用这个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啊，所以说承担有三个动词可以来用啊，一个是 bear, 一个是 take, 一个是呢 shoulder, for athletes cultivation in the future.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World University Rowing Championship has been held in Europe 14 times since 1984 by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Now the 15th is being staged in Shanghai. About 500 participants from 25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America, UK, Germany, and Australia, will compete in this year's event, making it the largest ever in its history.Wi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responsible for the organizing, the event will take place from August 10th to 13th at Shanghai Water Sports Center in Qingpu District. Zhang Ansheng, Vice President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event organizing committee, said rowing is a popular game i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including Yale, Harvard, and Oxford, but still new in China.Rowing is also one sport wher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has high-level competitors, some of whom are professional athletes who compete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 Xu Yanqing, presid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Sports of China, sai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playing a bigger role in cultivating athletes. Athletes are usually in their peak when they are at college, student age, and many outstanding athletes can actually also university students.Meanwhile,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athletes to stand out in the world today if they merely practice sports all day long, he added. They have to be both good at sports and have 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 to cope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challenges in the competition. Therefore, university will be expected to bear responsibility for athletes' cultivation in the future.那么下一板块是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鼎石国际学校的二欧班的同学，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毕业季记忆。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刘欣儿，我今年八岁，是鼎石学校二年级欧班。A special letter, dear world. My son starts school today. It's going to be strange and new to him for a while, and I wish you would treat him gently. To live his life in the world.He has to live in his required faith and love and courage. So, Lord, I wish you would take him by his young hand and teach him the things he will have to know. Teach him, but gently if you can. Teach him that for every schoolgirl there is a hero.Had for our corrupt politician, there is a dedicated leader. That for our enemy, that is a friend. Teach him the wonders of the book. Give him quiet time to ponder the internal mystery of the bird in the sky, bees in the sun, and flowers in the green hill. Teach him if is far more honorable to feel that to cheat got him to have feels and his own ideas, even if everyone else tell him they are wrong. Teach him to sell his brown and brains to the highest bidder, but never to put a price on his heart soul.Teach him to close her ears to a hobbling mob and to stand and fight if he thinks he's right. Teach him gently world, but don't coddle him because only the test of fire make fine steel. This is a big water world, but see what you can do. He's nice as such little fowl.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下雪了。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Splat the Ca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本关于帕达猫的新故事书了。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plat the Cat. Blow, snow, blow. 下雪喽。 Splat stared out the window. 帕达猫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 When will it snow? He asked Mom. 他问妈妈，妈妈，妈妈，什么时候才能下雪呢？ He wanted to make a snow cat, the biggest and best snow cat ever. 因为帕达猫啊，想去堆一只全世界上最大最棒的雪猫。 Try to let it go, Splat, said Mom. 妈妈就说呀，帕达猫，别着急，慢慢来。 Don't worry, it will snow, said Dad. 爸爸也说，别着急，别担心，会下雪的。 You said that a long time ago, said Splat. 而帕达猫委屈地说，你很久很久以前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天也没下雪呀。 Splat looked to and fro. Wait.Was that snow? 那帕达猫左顾右盼来回的看。等等，那是雪吗？ No, the snow is too slow, said Splat. When will it show? 不，这雪下的也太慢了吧，帕达猫说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呀？ Then Splat said, I know.I'll grow my own snow. 然后帕达猫就说，哼，我知道了，我现在要种我们自己的雪。 Snow is wet and cold, said Splat. So he got some ice and put it in a bowl. 那帕达猫就说，我知道雪是潮湿的，而且是冰冷的。所以啊，他就拿来了一些冰，并且把这些冰块放进了碗里。 Then Splat said,Snow is light and white, so he shook out his pillow. 然后啊，帕达猫就说，我也知道雪是很轻的，而且很白的。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枕头给拆开了，把里面的鹅毛全都给倒出来了。 Next, Splat said, Now I need a little wind to blow. Be careful, Splat. 然后接下来帕达猫就说，现在我需要一点风来吹动它们。 Splat, boom! Splat forgot to set the fan on low. 帕达猫啊，忘了把风扇调到最低档了。你快看呢，这个时候帕达猫的风扇吹得 It made the bowl overflow. Oh no, said Splat. 大风啊，使整个碗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溢出来了。你看呢，满天都是鹅毛，还有冰块。帕达猫说，哦，不好不好。 Little Sis shook her head. She said, Don't you know? You can't grow snow.